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居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一，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法，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丽，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呢，为大家公布一下我们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我们的问题呢，就是第16届中国北京国际房车露营展览会的时间和地点在哪里？那么您可以呢仔细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当中呢会有这个答案啊。另外呢，您可以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答案发送到这里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依然会抽取两位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今天的奖品很丰厚哈，每一位听众，每一个获奖者都可以获得6张房车展的门票，外加白茶一盒。先预祝您能够获奖啊，别忘了先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 对话行业精英，网罗商界领袖，见证商旅足迹，感悟百味人生。 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本期节目的嘉宾。今天我们请到的是21世纪房车联合创始人、房车家族秘书长王旭东先生。您好，欢迎您来做客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旭东。 嗯，每到这个时节哈，我们都要举办这个房车露营展，是吧？ 对对，每年的春秋两季呢，我们的房车展都会在北京房车世界和大家如期的见面。 今年已经是第16届了。 对，我们始于2010年8月份、然后一直延续到今年是第16届。 嗯，一年两届嘛。 对，春秋各一次。 所以说虽然8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是16届。 对对对，我们的网站呢创建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所以说我对房车的生活呢也是过了15年了。另外呢，每年的春季也是我们这个21世纪房车网线下的房车活动啊最热闹的一次全国性的盛会。 嗯，是的，因为像房车网包括您本人哈，都是在我们国内哈，说是开房车、玩房车或者是做房车事业比较早的那些人。 房车呢，既是我的工作，更是我的生活，也是我非常热爱的一种生活方式。 嗯， 我现在依然是住在一辆房车上，以房车为家。我有2个孩子，那么在最近的3年，我都会带着他们去远行。 嗯， 这个2015、2016、2017年呢，他们跟着我和我爱人，每年行驶了大约有5万公里，我们去亚欧自驾。那么在未来的3年以后呢，当他们上小学以后，我还会带着他们去看世界，因为他们现在年龄还比较小。 所以说才几岁的孩子哈，现在已经周游了世界，算是世界旅行者。 其实像我这种情况的车友还有很多， 嗯， 已经有不少的80后开始放弃手上的工作，买一辆房车，带上孩子去陪伴旅行，然后在旅行中呢，让小孩呢去开阔视野，去了解和认识这个世界。 我去年的时候呢，去看了咱们的这个房车露营展哈。哎，我觉得真的是太热闹了，就像您说的哈，每年是一个热闹的一个展览。 去年的时候正赶上下雨，因为房车嘛，它的营地都是这种土路嘛，其实里边有很多泥的，但是依然没有减少哈这些参观者的热情。在营地里，咱们的房车是一辆接一辆密密麻麻排的，人也是特别特别的多。 我们这个房车露营展啊，分为静态和动态。 嗯， 那么静态呢，就是其实就是房车的展示， 对，那大厅里的。 对，动态的呢，就是我们玩房车的车友， 嗯， 他们从全国各地自驾上自己的爱车来到北京来聚会，我们来共同的去探讨共同喜欢的这种生活方式，聊一聊房车的旅行，聊一聊房车的改装。 嗯， 因为在展会现场，我们不光能看到房车的整车，还可以看到房车的底盘以及零配件。 嗯， 零配件呢，对我们想买房车的和玩房车的朋友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房车毕竟是车和房的一个结合体。那么在房的部分呢，它里面就有各种各样的功能的设备。 对， 当我们买车的时候，可能这个配置比较低，哎，玩着玩着发现我这车应该升级，我就需要采购大量的零配件，然后呢自己开始琢磨，甚至有的朋友呢玩上个一两年之后，跑上个几万公里，发现我的车买小了， 嗯， 可能我这个家里人口比较多，可能要满足我六口人的这种居住需求，有的朋友就从 B 型车又升级为了 C 型房车，再甚至呢我们老人小孩三代人啊，这种居住在一辆房车上，可能空间会有一些局促，虽然我们的房车也有这种拓展的空间啊，我们叫拓展舱，车内的面积达到了18平米，但是呢老人和小孩住在一个车上啊，互相会受一定的影响，我们就会在后面再去拖上一辆房车，我们实现一加一的这样的一拖一挂，来实现这个大家庭的这种旅行需求。 嗯，所以在上次的那个房车展哈，我也是真的是第一次见识了那么多的房车，各式各样的都有哈。而且我觉得那个房车展还有我们的露营大会真的是房车和房车人的一次盛会哈。 对，没错，每年的春季啊，3月22号到25号也是我们房车家族亚欧自驾的发车时间。 嗯， 这个是我们一个年度的持续性的活动，今年是第4年。 嗯， 依然会有超过50辆房车准备启程自驾亚欧，来实现每个人生当中最为重要的一趟旅行。 嗯，其实去年的时候就采访了那些自驾车的人，从他们出发到回来，我都去采访了他们，这一路他们真的每一个人都收获颇丰哈。那这个话题呢，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聊。我想问的是，我们今年第16届的这个房车展有什么特色？ 我们这个房车展啊，每年呢都在做升级，第一个是现场环境的升级， 嗯， 然后第二个呢是参展的首发的新车型， 嗯， 这个是我们这个改装厂啊每年都要经历的一个重要的发布时期，所有的新车都会在这个期间发布。第二个呢是这个零配件的新品也会大量的涌现，比如说一些新能源的发电机，比如说太阳能，比如说这个行车发电机，还有这种燃油的供暖、燃油的灶具， 嗯， 等等等等，国外的一些非常新潮的东西呢都会出现在展会现场。同时呢我们在现场也搞了很多同期的活动，比如说我的这个旭东聊房车， 嗯， 如何购买一辆适合您的房车， 嗯， 这样的分享会，还有我们那个玩房车的大咖会跟大家去分享如何规划一场完美的房车旅行， 嗯， 还会有厂家的专业的技术人员跟大家去分享如何对房车进行维护保养， 嗯， 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关于终端用户关注的，也有行业的同仁啊，这个召开的行业发展论坛啊，内容还是很丰富的。 嗯，我觉得这个展会呢更是把这个终端的用户和行业紧密的联合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展会，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有些展会呢它是专业性特别强，比如说它只针对行业内的人士的，有的呢只针对于终端客户的，但是把终端客户和行业能够这样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展会其实不是特别的多。 目前来说我们是国内最久也是最专业的房车展览，因为我们这个虽然是在户外，但是我们把产业链上的所有的状态都给大家呈现出来了。如果您关注房车，如果您想买一辆房车，拥有房车，那么必须要到北京房车世界来观看 我们的房车展览。 嗯， 四天的时间，相信大家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收获。 对，因为对于房车来讲，很多人比较陌生，那其实这里边有特别多的知识需要我们去了解。刚才您讲的这次房车展是有那么多那么多的活动哈，为什么呢？因为房车它和我们其他的普通的车不一样，它不仅仅是涉及到车本身的问题，还涉及到很多居家的设备的问题。 对， 比如刚才您说的燃气灶具的问题，可能还有这个洗澡的问题等等，餐桌的问题甚至还有哈， 对， 就很多我们居家生活方面的一些设备都涉及得到，因为这些设备它的好与坏，或者是它的设计的精巧与否，也会关系到我们这个房车的它的实用性，是吧？ 没错没错，这个房车是房和车的一个结合。那么我们在买房车的时候呢，第一要选择一个适合您的底盘。 嗯， 这个房车在咱们国家都叫改装车，那么改装厂是不具备生产车的能力的。 嗯， 这个从整车厂买到一个底盘之后呢，开始在上面去建房子。那么房车最核心的就是一个它的一个结构，水， 嗯， 水路、电路，还有燃气系统。这是比较重要的部分， 就像我们装修房子一样，水电路都要改。 没错，其实买房车啊，关注房的时候呢，就像我们装修房子一样，您一定要多去几趟这个装修市场，对吧？ 嗯， 那么也就类似于我们在房车展现场观看那个零配件展厅，意义是一样的。同时，当我的房车跟厂家定制完之后呢，您一定要中间啊多去探视几次您房车的制造过程。 嗯， 这个我相信您买房子装修的时候肯定要隔三差五要去您的新家里看一看，看工人干活怎么样。 嗯， 这个房车也一样啊，都需要我们在购买之前呢多关注一下我们这辆房车生产的全过程啊，自己做自己房车的一个监理。 嗯，其实这需要很多的知识提前要掌握到，是吧？ 对对对，所以说也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能够到现场来听我分享如何购买一辆适合您的房车。 嗯，啊，那这次我们的房车展览会的面积和参展的数量跟往年相比有什么变化？ 这次呢，我们整个的参展商达到了400多家。 嗯， 展览面积超过了8万平米。 嗯， 另外一个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我们的零配件，零配件超过了100家。 嗯， 那么往届的话，我们的零配件可能只有几十家，但这次的规模非常的大，因为房车要想做得好是离不开零配件的。 对对， 这个很多的零配件都是我们国内的企业自主研发的，更加的符合了我们中国的国情和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当然，因为房车这个在欧美国家比较发达，那么核心的零配件可能目前还是需要源于这个欧美进口。 所以这次这个零配件的参展商多了那么多，哎，您觉得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就意味着我们整个行业在稳步的向前推进，房车的销量在2017年呈现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态势。 嗯， 这个累计的增长量达到了35%。 嗯， 啊，所以说这个销量也就意味着这个行业的这种热度。 嗯， 因为房车旅游呢现在越来越受所有人的关注，因为很多朋友也愿意自己给自己放一个假，甚至提前给自己退休。 嗯， 那么买上一辆房车开启一场旅行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旅行方式。 嗯，我听说这次呢我们的这个展会上活动特别特别的多哈，这次在展会上还会有2017年度的中国房车陆运行业的颁奖典礼，是吧？ 这个也是我们持续了这个8年的一个活动。 哦，这持续8年了。 另外今年呢我们新增了一项这个年度车型的评选。 嗯， 这个我们会评选出这个最佳的外观设计奖、最佳的内饰设计奖和最佳的房车设计大奖。应该说在之前很多时候呢我们的房车改装还处在一个模仿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在最近3年这个我们的创新意识越来越强，这个我们的厂家开始根据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生活习惯推出的新品完全可以迎合这个广大网友的这个需求，因此我们今年就推出了这个房车设计大奖。在展会现场呢，听众朋友也可以去关注两款车型，就是旭东定制版的雅特房车和旭东定制版的揽众 C7。 嗯， 这两款车呢都是我根据我这么多年的经验，也吸收了很多这个拥有房车的车友按照我的思路推出的定制版，目的呢是为了让大家来了解到配置和功能比较完美的房车究竟应该实现什么样的配置，呈现出什么样一个状态 啊，这个也是我今年第一次推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嗯，其实我觉得旭东现在成了一个品牌了，是吧？ 应该说，我也在做自己的这个旭东聊房车的节目。 嗯， 也在和我们广大的网友在互动，我也会根据网友的需求来推出一些相关的节目，让大家更好的来了解房车和了解房车的文化。 嗯，我觉得每一年的这个房车展都相当于房车行业的风向标一样。 对，没错， 能够体现出我们这一年房车的未来的趋势，或者是我们前一年房车整个的行业一些收获，是吧？ 对，没错，每年春季呢，也是咱们这个房车行业所有的从业人员都要汇集到北京， 嗯， 来交流，来互相的取经的时候。同时呢，正好赶上这个全国的两会，那么在两会期间呢，我们的这个人大代表也提出来有助于房车行业发展的提案啊，比如说就有委员就提到说，这个关于房车上路的驾驶证问题，因为驾照确实是制约了我们房车发展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啊，如果驾照能够解决，能够放开的话，那么房车的销售将不可估量。 嗯，这个问题应该是相对于滞后于我们房车的发展了，是吧？ 对，没错，因为最近几年呢，从国务院到国家的各部委都在制定一些也实施了一些有促进于房车露营行业发展的建议和意见，但是呢缺乏一些细则，所以说驾照这块呢确实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之一。 嗯，这16年来您自己感觉这个房车大会它最大的变化或者它将来的一个趋势会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在最近的5年，房车的发展真的是非常的蓬勃， 迅猛发展。 对，迅猛发展。虽然我从事的行业16年了，但是在之前的10年的从业经历当中，真的每一次跟别人讲房车的时候，很多人就说这个可能离我比较遥远。 嗯， 因为这个可能不是关乎于钱的问题，可能我没有时间呢，可能说我不能够接受这种生活方式啊，我觉得这个开房车出去可能也没有那么舒服，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现在跟所有人提起房车，大家都非常的兴奋，都想去 拥有， 这个了解一下，想拥有一辆房车，带上家人去旅行啊。这个可能是我们经济条件真的好了，我们的这个消费意识也变了，我们的旅游的方式也发生了一个比较重大的改变 啊， 大家都开始关注到这种房车旅行了。因为确实在欧美国家，房车出行、房车度假是最为普遍也是最受欢迎的一种方式之一。 确实就是这些年人们对房车从觉得遥远，觉得还没有接受，到现在接受，到想拥有，然后到想开着它到处去旅行，确实是这2年很快的这个步伐就迈过来了，好像哈。 对，今年呢我们还会继续组织我们的亚欧旅行，同时呢我们在今年的6月份暑期的时候呢还会推出房车家族的俄罗斯自驾游的这样的一个短途旅行。 嗯， 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旅行呢来把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旅行方式的转变向一带一路所覆盖的国家去传递出我们中国的强大啊，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消费理念的转变。 嗯， 因为确实我们在自驾房车到欧洲的时候呢，我们一路受到了各国人民的这种关注啊，他们真的是伸大拇指啊，认为我们能够去享受这种生活，他们也是很惊叹的。 嗯，其实我刚才说到这个房车展是把终端客户和行业紧密的结合和联系在一起的，其实您自己本身也是把这个两个行业很完美的融于一身的。您不仅是说在做这个行业，其实您自己本身，因为开场您自己说了，就是把房车旅游当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就是一个房车旅行的一个忠实的拥趸，我觉得。 我认为这个买房车买的不是车，买的是生活的方式，享受的是人生。这个我们的态度真的决定了我们去享受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 嗯， 其实有的朋友可能觉得我现在在上班真的非常的繁忙，但是呢我觉得我们那种自行式 B 型房车是非常适合我们上班族来购买的，因为它是一车多用，平时也可以代步啊，甚至有的车型还可以进地库，大小呢就跟 MPV 是相当的，所以这种车型呢就周末的时候您可以带上家人去郊外去旅行，像现在北京这个季节春暖花开了，真的该 出去看一看了。当节假日的时候和有年假的时候来一次长途旅行啊，一个月或者半个月，我觉得房车的功能可能就在这个时候能够很好的体现出来，带给您一个不一样的旅行。 您一年到底有多少时间是在路上的？ 我一年在路上的时间应该要超过半年，和包括很多的工作也是在 路上完成的。 路上完成的 啊，一边走一边来工作。 对对，我更多的工作呢，还是跟我们的网友来进行互动， 嗯， 来解答大家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跟他们探讨应该购买什么样的房车，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配置，应该去哪旅行，然后怎么去实现这个自驾， 嗯， 啊，等等等等。 半年时间在路上，半年时间在准备房车大会，一年就这样过来了，是吧？ 对对对，所以说我的工作呢是三句不离本行， 嗯， 永远跟房车露营是这个息息相关的。 嗯，哎，您的两个孩子都多大？ 刚刚6岁，马上今年开始上小学1年级，9月份的时候，我计划着2020年当他们上小学3年级的时候，利用一个暑假再请2个月的假，这个让他们再一次去走一趟亚欧旅行。因为他们在4、5、6的这个3年呢，虽然走了3次，但是毕竟还比较小，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之后呢，有一定的这种基础之后，我觉得让他们去看世界，他们可能感受到东西又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双胞胎？ 哎，龙凤胎。 啊，龙凤胎，哎呦，真让人羡慕。那你觉得这个这么小的孩子哈，就是从3岁开始跟着你开始周游世界哈，对于他们来讲，最大的这种成长在哪里？ 在于跟我和我爱人的沟通，两个孩子真的和我们的感情非常的好，虽然说我工作很忙，说实在的，这个更多的时间都是我爱人在陪伴小孩，但是呢，两个孩子跟我的感情非常的深，我有空的时候呢，也会跟他们去做一些交流，他们非常的懂事啊，我觉得我这两个孩子跟其他小朋友不一样的地方，他们非常的懂事，能够听得懂我们的话， 嗯， 而不是一味的去任性或者说是无理。很懂道理， 这跟旅游有关吗？ 我觉得非常有关系。 嗯， 虽然说在旅行过程中呢，我和爱人呢也发生了很多的矛盾啊，也出现了很多的争吵，但是两个孩子一直见证的，一直看着这个我们在一起的状态。说实在的，这是我3年来感触最深的地方。甚至有一次，我儿子就是哭起来，然后讲出了一个我认为不应该是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能够说出来的话，让我和爱人两个人真的 很吃惊， 非常的吃惊啊！然后我们两个也是接受了他的教育。 他说什么？ 他说的话让我和爱人两个人都很汗颜。这个话真的我没法说出来，但是当时给我的震撼，我和爱人都哭了 啊！ 因为我们两个真的没想到我那儿子会说出这样的话。虽然在旅行过程中，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很开心，但是不开心的时候也是蛮多的。生活当中不可避免有很多琐碎的事情， 对，磕磕碰碰难免的， 对对对，所以说旅行真的让我们全家人的感情增进了非常非常多。 嗯，他们两个去了多少国家了？一共 应该有40多个国家。 40多个国家了。他们对每到一个国家现在觉得陌生吗？ 一点不陌生，他们几乎没有什么陌生感， 已经习惯了哈。 对，我们在这个国外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去露营地，那么露营地也是有很多的小朋友，他们呢也都能够跟这个小朋友一起去玩耍，也看到了很多的东西。其实在他的记忆里，这个有时候我们回看当时的视频，他们说哦，这是在希腊，或者说这是在挪威啊，这是在钓鱼，他还是 有印象的哈， 记得还是蛮清楚的。 嗯，每次的房车大会呢，也是这个房车人的一次盛会哈，大家从天南海北赶过来， 对， 聚在一起啊，一起交流，一起探讨，然后一起出发。 对，这个每一次的这种结伴出行，也是我们这个21世纪房车网这个平台所体现出最大的一个作用吧。因为玩房车的人需要一个这样的平台来把大家给组织在一起，然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车友在这里交到真朋友，这是我们的口号，房车家族交真朋友。 嗯，那这次房车露营大会哈，如果很多人想去参观的话，这个门票我们怎么来获得？ 这个可以关注我们21世纪房车的微信公众号， 嗯， 扫描二维码就可以注册获取免费门票。 或者是在现场一样是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来换取门票的。 嗯，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展览是免费参观的， 对， 是吧？ 我们是免费的呈现给大家一场非常精彩绝伦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嗯，这个展会是4天， 对，22号到25号，周四周五周六周日。 对，这个展会能有4天的也是蛮长的了，算是哈。 说实在的，这个4天的时间正好是北京的春季， 嗯， 阳光如果好的话，这个户外的感觉非常的棒。 嗯， 也欢迎大家在参观房车展的过程中呢，一定要走进房车家族的露营区，还有就是零配件展区，去那里去学到一些跟房车非常紧密的知识。 所以这两个地方是一定要去的，是吧？ 必须要去的 啊。因为我也正好想请教您这个问题，虽然是4天，但是大家不可能说4天我天天去哈，有的人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啊。如果说比如说我只有1天的时间的话哈，您觉得最先要去的地方，除了刚才说的这两个地方之外，还有哪些不是必须要去看一看？ 这个首先到现场之后呢，您应该拿到一个这个现场的平面图，来了解一下整个场地的规划。然后呢，第二个的话，您应该参观这个整车展区。 嗯， 啊，我们叫房车整车展区。整车展区出来之后呢，您会走到这个户外露营的展区。 嗯， 在这个地方能看到很多跟露营地啊、跟户外相关的一些产品的展示。接着顺着走呢，就会走到了这个露营区。那么露营区的话，数百辆房车在那里去生活，您可以跟这些玩房车车友去取取经，问问他们享受这种生活的时候出现了什么问题，有哪些开心的，有哪些不开心的，这个房车的功能究竟是如何实现的。而后呢，您就会沿路走到了这个零配件展区啊，上百家的这个零配件企业，这些都是比较专业的人士，通过这个价格的了解，通过知识的了解呢，在这个地方积累出很多的有价值的信息，而后再回到整车展区和房车世界的展厅展区来下单购买一辆适合您的房车。还有之前提到的，您买房车的时候呢，首先要锁定一个底盘啊，手动挡的还是自动挡的。如果是自动挡好，那您就直接把您的目标车型给它选好了，就看这种类型的车。 嗯， 然后呢跟销售啊去探讨这个配置，而后就可以下单了。 嗯，说实在的哈，在选择房车这方面肯定有很多特别多的专业的知识哈。那在这里肯定我们没有时间去跟大家详细的说，那大家在房车展上可以去咨询一些专业的人士，是吧？一定要好好的先了解一下房车，然后您再动手， 不要冲动啊。 对， 这个 不要急于出手啊。 对对，因为毕竟房车呢是一个新生的事物，他买的不是车，是生活方式。那么这种车呢，想象的是很完美的，但是毕竟它涉及到的功能器件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呢先了解啊，一步步来，不要急于下单，冲动买的东西未必会非常的好。 嗯，好，谢谢您来做客节目。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播出一条资讯。3月11号20点39分，随着林山练俊杰完美最后一跳，由好视力科技鼎力支持的2018年国际泳联跳水系列赛北京站圆满落幕。中国队在本次赛事中狂斩了10金4银，将所有项目中的金牌收入囊中。好视力科技与现场观众共同目睹了中国梦之队在水立方又一次辉煌战绩。好视力科技自2006年起，通过多年赞助跳水项目，发扬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为中国体育事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好视力科技将品牌发展与跳水赛事相融合，不断传递绿色护眼的理念，为国人的眼睛健康保驾护航。作为眼贴品类开创者，眼贴标准制定者，好视力科技18年